一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知道广播的播音员是怎么工作的，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是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对，然后在昨天呢啊，我跟好多的朋友然后仔细的聊了一下我的工作。这个现在啊，在很多的这个直播平台啊，我们的公众号一直播啊，还有 FM98.2 的频率，还有我个人的直播间，在斗鱼小文老牛了5028149的房间，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正在同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支持我们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包括昨天啊，也还有啊刚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在和我们表示说这个每天都会收听你们的节目，包括这个啊，我们下午的挑战新歌声啊，还有这个潮流梦工厂啊，说非常喜欢咱们的节目啊， 必须的， 对，就是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对吧，我们的这个什么组长啊，什么领导啊啊，有没有在听啊？对，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是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到我们。啊，八点半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现在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在恋爱的时候呢，只找本地人， 只找本地人， 只考虑本地人。 哎，我觉得有一些地方的人会有这样的习惯。 哎， 嗯 啊，然后 比如说上海人， 哎啊，上海人 对喜欢找本地人 啊，喜欢找本地人， 尤其是上海姑娘喜欢找本地小伙儿， 本地小伙儿。 还有我知道的， 怎么着北京老爷们不考虑。 北京老爷们儿通常喜欢找北京大妞， 北京大妞， 嗯， 哦，就这个也对上了嘛， 嗯， 对吧？啊，其实就是我现在就是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个四个一线城市，很多的朋友们啊，生活在当地，啊，这个我们讲就是北京的话叫土著，对吧？ 嗯， 都喜欢找本地人啊， 嗯， 这个是为什么呢？ 嗯， 对吧？ 可能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有共同的这个童年的这个回忆，或者说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比较相似啊， 嗯。 然后呢，在沟通起来呢，也属于一类人，对吧？比如说在消费观上也比较相似， 嗯，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 然后比方说这个吃也能吃到一块儿。 是，另外就是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嘛， 啊， 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如果两个家都在本地的话， 哎，过年也方便 呢，特别方便。 对呀， 对 呀，啊， 嗯， 说这礼拜上你们家吃去，对吧？ 嗯， 下礼拜上我们家 是 啊，是吧？嗯，老公来玩豆汁儿，媳妇儿给我炸俩焦圈儿。 啊，过年也不用抢来抢去了，是吧？今年回我家，明年回你家。 哎，对，这些呢，当然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表面上的啊，这个大家都能够知道的生活上的一些现象。但是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然后呢，大家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怎么思考的，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 嗯，或者说，哎，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是本地人吗？和你是同一个地方的吗？ 哎， 或者是，哎，你俩是身处两个相隔挺远的，风格挺不同的城市，比如说一个南方，一个北方，对吧？ 嗯， 嗯， 嗯， 这个一个大西北，对吧？一个是这个南边的啊， 嗯， 是吧？江南小镇的， 对， 这种组合通常也会有这种反差萌， 哎， 对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生活习惯上碰撞出的这种火花， 对对对， 或者是这个火雷， 啊，火雷啊，爆雷。 嗯， 然后其实那个这马伊琍和涂彦松他们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 嗯， 啊，马伊琍就是一典型的北京大妞， 嗯， 然后涂彦松演的那个角色呢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小男人， 嗯， 啊，两个人之间然后会有距离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也会有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家庭方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摩擦， 嗯， 啊，然后拍成的这个戏，所以呢很会有戏剧冲突，然后大家会从里边找到， 嗯， 甚至会找到自己的影子， 嗯，会找到共鸣。 哎，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几部啊最近正在或者是即将要上映的电影啊，因为现在呢今天是8月24号，暑期档也快正式画上结尾啊， 嗯 嗯，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暑期档还是有惊喜的， 有惊喜。我觉得惊喜主要都来自于国产电影， 国产电影，嗯，没错， 国产电影现在在这个院线上的表现真是越来越让我们惊喜了。 哎， 嗯， 比如说 这个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 比如说这个西红柿首富 、 嗯， 对吧？啊，其实跟那个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啊。然后昨天呢我跟爽我们也在聊天啊， 嗯， 就是这个哎呀，我们就是这个忧国忧民杞人忧天呢， 嗯， 我们会谈到很多的社会问题， 是的 啊， 嗯， 甚至比方说大家啊，虽然说生活都很累啊， 嗯， 但是呢大家脑子当中比如说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什么时候能买张彩票，我中个奖，我能一夜暴富一下， 我什么时候能实现我的那个小目标呢？ 对，我什么时候能实现我的小目标，对吧？然后比如说还有现在什么一些所谓的什么成功学呀，什么在职场上给你兜售的一些什么概念， 嗯， 什么早日实现什么财务自由啊，嗯，对， 比如说某导师是吧，在某一个这个所谓知识付费类平台上推出的这个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嗯，哎呦呵， 哇，点击率超级高， 这个大家听破不说破啊， 嗯， 听破不说破，对。然后呢就是这种一夜暴富的， 嗯， 所谓的一夜暴富的这种心态啊， 嗯， 就是在国产电影里我觉得也是能够找到影子的。你就比方说这个西红柿首富，对吧， 嗯， 一个月给你10亿让你花完， 嗯， 不能有固定资产，然后不能有什么浪费钱， 嗯，也不能赠与， 啊， 也不能太多的赠与， 哎，对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一出好戏它是买彩票的问题， 对 啊。然后 上次来的那个导演王松嘛，他就说， 王松导演， 他说这个电影是和时代紧紧相扣合的，而且这个所有的电影创作者在创作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去前置的思考，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电影是明年上映的，他可能需要现在就去讨论或者是去思考明年的这个时候大众们比较关心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哎，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里， 嗯， 他就会做一个提前的创作。 嗯， 哎，你看今年暑期档的这两部电影哈都反 应呢，我觉得是同一件事儿。 对，至少要这个领先于大众的这种思维啊、审美啊，还有这种判断。 嗯 啊，王松导演说的是至少要半步。 对，半步 左右的时间， 因为这个前置的思考还是挺难的。 嗯 嗯，需要这个前瞻性，对吧？ 对， 嗯， 没错。 我觉得这个大家去院线看电影哈，这个哈哈一乐，对吧？这个爆米花电影，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电影本来就有娱乐性。 嗯、 但是有的时候能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一些反映出的这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 嗯， 我觉得这才会值回票价。 对，值回票价。然后呢，最重要的啊，我觉得我们都要。做一名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嘛， 嗯， 对吧？然后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 有自己的鉴别力， 有自己的鉴别力、嗯、啊。当然呢，刚才这个说完这个，哎呀，有点，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累啊？然后给大家说点轻松的啊，这个美国大片，然后今儿就来一部啊，《蚁人二：黄蜂女现身》，漫威影业的科幻作品啊。不知道大家这个蚁人是看过没看过啊？蚁人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蚁人。蚁人同样是这个漫威出品的这个一部作品呢，取材于这个漫威的漫画啊，是漫威电影宇宙的12部电影，同时呢也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收官作品，由佩顿·里德执导，然后呢这个像保罗·路德呀，还有迈克尔·道格拉斯啊，他们主演。这个影片讲述的是这个职业骗子斯科特·朗拥有身体变小的力量，必须接受自己的英雄身份，并帮助他的导师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所发明的这个蚁人，然后在强大的威胁之下呢，然后来拯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片子呢，蚁人呢是在2015年7月17号的时候上映的、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同时也是这个 3D 啊 IMAX 3D 中国剧目格式在大陆上映。那个时候呢大家应该说给大家留下了一个还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嗯，哎呀，对漫威电影我一直都不太感冒。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蚁人二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嗯、 对，蚁人二 其实是将这个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三中的内战的2年之后、 嗯、 那斯科特朗呢在接受了 FBI 的认罪协议后呢，一直被软禁在家，与他逐渐没了联系的霍普和汉克也在设法避开政府的追查，正在研究一个秘密的项目。一旦成功呢，他们便终于有可能将珍妮特从量子领域中救出。但是一个名叫 Ghost 的神秘反派却威胁着他们的计划。霍普和汉克无计可施，只得召回斯科特帮忙。哎、 嗯， 这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套路的一个漫威电影的一个设置啊。 啊，就是嗯。 就是这个 呗， 也不是，就是通常情况下，因为每一部它漫威会有很多系列嘛，但是每一部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比如说哎，他们战胜了反派、 嗯、 然后有了一个 happy ending 对吧、 嗯、 那第二集这个戏剧冲突怎么出来呢，对吧？ 怎么出来呢？ 就要出现一个矛盾。 嗯， 这个矛盾呢必须得请这个主角出山才能够解决、 哦、 所以他就从修养中对吧，这个重新出山了 啊， 这个英雄重新出现 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时间线也是设置在了这个美国队长三、 嗯、 啊，这个内战的2年之后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嗯 啊，但是呢今儿是礼拜五。 嗯 啊，礼拜五大家忙活一个礼拜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什么诗和远方啊，然后也憧憬了一个礼拜，吃土也吃一个礼拜了对吧、 嗯、 今儿晚上然后这个下班之后看个片儿， 嗯， 然后是不是也挺好的， 嗯， 是吧、啊、 感觉现在的漫威电影其实也挺烧脑的对吧？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什么量子领域呀、啊，就是各种，我觉得这种，因为现在这个电影的设置啊，就是得越来越有深度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场景和故事已经被用过了，对吧？ 对， 你需要给大家新的刺激、 嗯、 就需要把这个故事线设置得更复杂，或者说这个场景和戏剧冲突更复杂、 嗯、 那可能就会加入更多哎，以前我们不太熟悉的元素啊，比如说什么量子领域、 嗯、量子领域、 嗯、 人工智能， 对 对吧、 嗯、各种概念， 人工智能现在基本上是一标配、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我们也这个能够再回归到生活当中，看一看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时候来临。 嗯， 就周五了，大家放松一下，这部片子呢今天就会上映，《蚁人二：黄蜂女现身》。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一部美国大片啊，这个美国大片呢是《碟中谍六》啊， 《 碟中谍》已经出到了六，全面瓦解，过几天就会上映了，8月3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是派拉蒙影业的动作电影，是《碟中谍》系列的第6部啊。该片是由克里斯托夫·麦考利执导，詹姆斯 啥玩意儿，汤姆克鲁斯啊、嗯、然后丽贝卡福格森呢、啊、然后他们主演的这样的一部片子，主要讲述了啊伊森亨特与团队将遭遇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所以说呢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啊、嗯、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好像也是这种拯救世界的呀，这种 碟中谍系列一直都是这样的套路、啊、 对吧、 嗯、哎呀我真是觉得汤姆克鲁斯是一个不老的男神， 不老男神 对吧、嗯、而且就是碟中谍每一集我觉得他的拍摄的难度都在逐渐的上升， 嗯， 比如说我记得前一部我不记得是第四部还是第五部了哈、嗯、是在中国的上海拍摄的、 嗯、 当时这个汤姆克鲁斯就有这种在屋顶上飞檐走壁的一些画面、 哎、 然后这个在迪拜拍摄的那部呢也有从迪拜的最高的楼上这个自由落体下降的这样的画面，所以这个随着年龄的上升好像汤姆克鲁斯的这个涉险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并没有说我这个 岁数大了胆小了反而越来越大， 对真的是、啊、嗯， 对，然后呢在这个因为过几天还要上映啊，现在已经出了一款超强装备的一版预告啊、 嗯、 然后碟中谍系列当中一贯亮眼的这个标志性元素黑科技也是悉数的亮相，然后这个炫酷的程度呢让很多影迷也是他呼过瘾啊，然后技术支持西蒙不仅可以远程定位阿汤哥，然后精准位置，然后就是引导他这个飞檐走壁，然后还能使用这个平板遥控操作跑车帮助阿汤哥这个逃脱杀手的追捕、 嗯、 然后遥控跑车 、嗯、除此之外呢阿汤哥手里的书可不只是书、嗯、更是包含着生物识别装置的绝密杀戮档案、哦、远程窃听以及 3D 全息投影更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最强的特工也就是阿汤哥名副其实了。那在预告片中呢在一面神秘的大屏幕上似乎还定位了全球的特工暗杀名单，高科技的天罗地网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呢这些都只是影片所有黑科技装备中的冰山一角、 嗯、 那更多酷炫的操作呢也希望大家这个走进这个电影院去啊自己感受一把，这个碟中谍走的是黑科技的路线， 黑科技的路线 007走的是好像 美女的路线 美女 啊难道不是吗， 也有黑科技 啊，嗯，是的啊，这我知道，我们是想要跟大家表达这个意思的， 嗯， 跟大家说了两部这个在暑期档的最后阶段即将要上映的啊两部美国大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分别是今天上映的《蚁人二：黄蜂女现身》，还有在8月31号上映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7，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才呢给大家说了两部漫威的大片儿啊，接下来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正在腾讯视频播出的一部也可以说是良心制作啊，这个网剧法医秦明之幸存者。 嗯， 法医秦明之幸存者，然后不知道大家这个看没看啊，但是说这个、嗯、这个剧情呢因为会涉及到很多的就是法医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啊、 嗯、 会涉及到刑侦啊破案啊、 嗯、 这个场面的啊，大家想象一下， 有点血腥 啊，对，会有 不忍直视， 对，会有一点血腥，会有一点不忍直视， 嗯 啊，但是呢就是也挺有意思的。 那法医的故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对啊，是有吸引力的、嗯、而且呢这次呢就是法医秦明之幸存者呢从这部剧当中啊大家还可以学到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医学的知识，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来 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的这个讯息哈， 哎 都能在其中有所体现、 哎、 啊， 对了啊， 比如说有一集啊，这开篇第一集说 的 就是那个叫热射病， 热射病 听起来非常专业，其实是什么 啊、这个场景是这样的，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嗯、是这个在雪地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然后这个秦明啊就是经过尸检两次之后才发现、 嗯、 这个无名男尸不是冻死的，是热死的。 哦， 啊，大家想象一下， 嗯、 就是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吧。 是的。 然后后来发现，破案的关键是发现了热射病。 嗯， 对吧？那啥、 嗯， 什么是热射病呢？ 什么是热射病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远。 哎、 热射病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暑，但是呢，说严重的中暑死亡率甚至高达50%到60%。我们原来前几年听说过那种 啊， 就那种事儿哈、啊，就比如说这个，某某某地这个产妇啊坐月子， 嗯， 大夏天不让开空调 啊， 中暑这个住院之类的， 导致 对，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啊。 那他其实说的呢，就是这种死亡率比较高的这种热射病， 对， 因为我们的体温一旦是比如说超过了39度或者40度、 嗯、 然后时间超过了2小时之后，我们体内的很多器官和机能都会存在一个下降和衰退这样的一个迹象、 嗯嗯嗯、 其实对我们的生命体征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哎、 那热射病呢也是人体处于高热的环境下不能有效的散热，体温调节机制失效而导致的、 嗯、 往往呢是突然发病，表现为高温，体温超过40度，神志不清，无汗和昏迷，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症状。 哎，就是最终呢可能还会引发多脏器的功能衰竭啊，因为这个现在已经立秋了嘛、 嗯、 这个夏天又离我们远去了、 嗯、 不知道这个夏天大家因为炎热啊给没给身体造成一些小小的不适。 嗯 啊，你就比方说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像我这种这个啊比较抽抽的这种、 嗯、 就大夏天比如说中午40来度我非要在户外打篮球去。 嗯， 对吧？ 嗯， 就没事，我不怕晒黑。 嗯， 但是呢，你这个时候 就不怕晒黑，但是也不怕晒晕过去 啊。就是，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给你晒成热射病。 嗯，而且尤其是说在室外打篮球哈，不仅是这个高温， 嗯， 而且你会存在一个脱水的症状。 没错， 因为你就是持续的出汗， 嗯、 而且这个汗呢从你的体表很快的就被蒸干了，对吧？ 嗯、 加上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还是不断的在耗能，对吧、 嗯？ 消耗身体内的水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补水，不然。确实是不适宜这个中老年人啊，这个在高温天气下去从事户外活动。 哎，对，然后尤其刚刚爽爽提到的这种中老年人的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是他们现在、 嗯、 他们的中老年人，还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他们的体质是比较弱的， 嗯 啊，尤其是这种抗寒呐、啊、抗暑的能力都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类人群， 嗯， 他们我觉得是没办法的，是他们的工作需要，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工地施工的兄弟们， 是的，非常辛苦 啊。然后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公共汽车的这个我们的 售票员，或者是驾驶公共汽车的驾驶员、 啊、对，然后还有这个维修的技术工人，这是他们的工作需要、 嗯、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比热射病啊那种、 嗯、 那种极致的温度可能还要高的工作环境当中也要坚持。 通常这种工作还需要穿这个长衣长裤的工服， 对， 而且确实是长时间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可能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就更大了。 嗯， 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是有高温补贴的啊、 哎、 提示大家。同时呢还想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哈，像孔门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大夏天中午在外面打篮球的，以为热射病是唯一的危害，你就错了。还有一个更隐性的危害，就是这个紫外线对于你皮肤的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有可能会得皮肤癌， 非常非常剧烈的、嗯、 啊！ 所以大家这个不仅是要 保证这个防暑降温哈，还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虽然现在已经秋天了，但是秋老虎还会来呢。 秋老虎还会来呢，对。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法医秦明之幸存者啊，然后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集出了一什么呢？叫出了一热射病。这个第二集啊，口味就会显得有些重了啊，有些重了。然后呢，在这个江边呢，发现了一具这个无头，那什么，啊，所以说就是，哎呀，就很多小伙伴们，然后就说这个，哎呀，简直就是一部恐怖片啊，就是一部恐怖片。然后呢，在这个也是同样是在这个尸检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这个秦明发现啊，说这个死者呢是一名空鼻症患者， 好可怕， 空鼻症患者，然后长期呢需要这个麻醉药物，然后甚至还有过自杀的这种痕迹，就是空鼻症。是 孔文，你听过这个病吗？ 我没有，我第一次听过。 我听说过，我不知道之前是一个什么机缘巧合，可能也是看某个影视作品，然后就专门去搜索了一下 空鼻症。 对对对，好像还是当时有一条新闻，也是我老家家乡啊爆出这样一个事件，说一个女孩是因为得空鼻症而跳楼自杀了啊。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就去搜索了一下什么是空鼻症。那告诉大家呢，空鼻症在医学上的解释为一种罕见的由鼻甲过度切除造成的慢性衰竭性疾病。那鼻腔的病理损伤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可逆的，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我跟大家普及一下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我们的鼻腔里是有软骨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会有些人有鼻炎，或者是有一种鼻子的问题叫做鼻中隔偏曲，就是你鼻子有点歪。 这个我听过 就是软骨有点歪 体检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大夫会告诉大家这个问题。 对对对，但是有些人呢他对这个事情特别在意，比如说鼻炎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多发的，然后很难治愈的免疫类的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一定要去治愈这个疾病，然后可能就去了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帮他做了这个鼻甲切除的手术，就是把你鼻腔里的某个软骨给你切掉了一块。而很多人不知道呢，就是我们鼻腔里的这个软骨不仅仅是就是支撑我们鼻子的一个作用，其实它还达到了一个就是保护我们吸进去的空气不是那么的对我们就是那么冲，或者说不会那么强烈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或者是肺中。当把这个鼻甲过度切除了之后，每一口呼吸都会特别的痛。就是整个你的鼻腔啊，就这种痛感会蔓延到你的大脑。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是这种感觉吗？ 比这个痛要痛100倍。据说空鼻症特别特别痛，所以很多空鼻症的患者就没有办法去忍受这种疼痛，然后最后就只能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对，其实这个里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爽爽提到的可能是身体方面的一些疼痛哈。然后呢就是跟这个身体的疼痛相比呢，这个患者心理上可能是更为痛苦的，因为表面上你看起来之后就鼻甲然后里边切，对吧，切除了之后， 对，你看起来还是一个， 对，你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人 啊。然后 但是这种痛就是说365天24小时， 对，36524嘛， 不会停止， 36524是一便利店。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如果说得不到朋友或者是家人的理解就觉得说你干嘛那么痛苦，说干什么都没有积极性，对吧，你做什么都做不好。 对呀，每天都喊疼，对吧，也没看你哪缺一块少一块的。 对 对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工作上和生活上可能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心理压力啊。其实呢还有一个医学上的数据统计就是空鼻症患者的自杀率啊甚至可以和抑郁症来媲美一下 应该是远远高于抑郁症的 甚至还远远高于抑郁症对，好了，等半点之后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切的声音。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在这个周五和我们在青年说里相会。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关注我们新浪一直播的982活力青年说这个板块， 哎， 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对，然后呢还有我的个人直播间，在斗鱼大家搜索5028149小文老牛了，就是我。然后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会隆重的邀请到谷仓学院的创始人洪华博士，洪华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聊一聊洪华老师当年的青春岁月是怎么过的。啊，据我了解呢，洪华老师当过10年的大学教授，然后也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然后呢，在做了谷仓学院之后呢，然后也是成功的孵化了包括小贝科技啊、须眉科技、汉图科技这样在内的60多家优秀的科技初创型企业，然后呢，我们一会儿来跟洪华老师来聊一聊，在跟这些企业合作的时候，那些创业路上的一些故事。期待 知识精英创业者啊， 期待吗？我特别期待， 特别期待， 特别期待。洪华老师不知道现在正在应该是在路上啊，不知道收听那这个哦，洪华老师坐地铁， 坐地铁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坐地铁，不知道现在洪华老师在没在听啊？那个就洪华老师，你赶紧 洪华老师嗨， 洪华老师嗨，那个你抓紧来，等着你啊，等着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上半个时段呢，跟大家说了两部漫威的电影啊，然后这个美国大片，然后呢又跟大家普及了一下在《法医秦明之幸存者》这部热播的这叫也不能叫这叫什么剧， 这应该叫悬疑剧吧， 惊悚，带一些惊悚 悬疑 网剧， 推理 啊，对对对，但是呢这部剧啊，就是无论是场景，还有就是那种法医鉴定， 是秦昊演的吗？ 对，医学的还原度上，都是还不错的。所以说呢，这部剧啊，如果说大家胆儿大的话，可以看一看。挺有意思的，而且呢里边就像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在里边呢还会学到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刚刚同样我们也聊到了在这个暑期档里边啊跟大家见面的一出好戏，但是呢一出好戏最近吧也是有点 最近日子不太好过， 对 吧？ 就怎么感觉就是 浪尖上， 对，就人红是非多的那种感觉， 是的 啊，是不是？ 啊。然后呢， 近期呢， 就是、 电影《一出好戏》的出品方委托白小丽律师，就名为囧玲子的新浪微博账户啊，近日声称这个囧玲子她的实名是于梦圆，她说呢一出好戏是抄袭了她自己的一个剧本啊，然后她呢也公开发布了这个律师声明，她表示电影《一出好戏》是自己的独立原创作品啊，这一出好戏这边呢也说了，说我们不存在任何的抄袭， 我这也是原创独立， 对对对 啊， 嗯，也不存在我借鉴这个于梦圆的《男人危机》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情况啊，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事儿呢是源自于这个8月12号啊，这个编剧于梦圆在微博呢实名举报黄渤的一出好戏涉嫌抄袭，说这个2013年呢曾给黄渤看过自己的剧本《男人危机》，并邀请他出演这个电影当中的男主角这个钱进一角，但被黄渤以故事框架啊与人物类型不适合为理由拒绝，但在一出好戏点映之后呢，于梦圆意识到一出好戏抄袭借鉴了《男人危机》剧本当中的故事创意和框架，然后并且为了啊避免侵权风险，对大量的细节有了针对性的重编。然后所以呢，这个黄渤在应该是前天晚上的时候，然后发出了这个也是发出了这个律师声明啊，然后这个事儿反正不算特别新，然后大家最近也一直在讨论，但是就是我们拿到这儿呢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我就挺纳闷一个问题，其实在艺术创作当中，就是很多故事情节很多场景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写到剧本里，那你写也可以，我写也可以，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抄袭的界限，这个边界在哪里？ 我觉得这可能在这个就是法律工作人员的这个鉴定下，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哈。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部《西红柿首富》，其实它也是一个翻拍，对吧？它是在翻拍了一部非常老的这个好莱坞电影，因为这个故事的框架还是比较具有这个独特性的。比如说你这个在短时间内要花掉一大笔钱啊，在有一些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主要的故事主线是否涉嫌抄袭，其实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但是因为没有看过《男人危机》这个 就是他那个 原创的这 个 剧本哈，所以不知道他所谓的这个抄袭是说抄袭这个故事梗概，就是主要的这个故事线呢，还是说在其他的比如说主人公的设置或者是一些情节上有某些重合。而这 个 黄渤呢、对，黄渤其实他也针对这个事情发了一个声明，那他呢是说在时间线上其实这个对方说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成立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一出好戏拍摄版的剧本2010年完成创作的冒险鸭剧本916及委托人是2013年收到这个逃离囧境电影项目的企划案的，也就是说一出好戏的这个原创剧本的这个草本吧，脚本是2013年就已经有了，而这个他是2015年收到的这个《男人危机》的这个故事更改和人物小传的，这个剧本进行了专业的对比后呢，认定说一出好戏不存在任何的抄袭，属于原创作品。 哎，对，你看啊，我们回想一下，就是之前的，我们看起来之后啊，口碑啊、票房啊都收获还不错的一些电影，包括那个《夏洛特烦恼》是不是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些问题？ 当时是有的， 对吧？就是这个我也挺奇怪的，对吧？你说我们出两部好片儿，然后大家觉得哎，就是起码一个最低的标准，这票价值了，我这俩小时值了。但是之后吧，就是这个，哎呀，你是抄的，然后就觉得这对吧？你什么感觉？ 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创作者，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这个创作者他看过很多的作品，对吧？他看过很多的电影，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剧本，然后他在坐在那里自己进行原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调用这些元素，甚至在调用的过程中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是在模仿， 对， 他以为这个是存在他心中的这个故事，但我们人有潜意识嘛，对吧？这有的时候你看过这些东西会埋在你的潜意识里， 对啊， 你在自己做创作的时候，你就这样去创作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可能是你曾经在某些地方有过接触的，对吧？ 对，没错，就是 很难讲，我觉得 对，很难讲。然后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过这个很多的导演和编剧啊，然后就是现在在这个行里呢，就是大家。这个包括有一些专业的剧本公司啊，就是真的这个剧本故事啊，这个 我的妈，成千上万。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比如说互相这个借鉴一下呀， 嗯， 对吧？或者说你先把本子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咱们能不能合作呀， 嗯， 对吧？然后呢，就是。 但一般这种发送都是发送一个梗概。 对，发送一个梗概。但是呢，如果说你梗概很精彩的话， 嗯， 对吧？那这完全你说怎么？对，反正我这个事情我一直没琢磨明白，所以说我今天特意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下，大家也可以来给我讲一下啊，就是这个。 嗯， 就你只能说让我想到，因为我是一个这个不专业的行外人士啊。 嗯，我们都是。 对对，然后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影视作品，我们经常也会在这个歌坛听到这样的事情， 哎， 比如说这个 抄袭了我的旋律。 对对对，这旋律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会埋藏在你的潜意识里，对吧？ 嗯， 你在创作的时候，这个灵感灵光一现，可能就来自于你，比如说三年五年前听过的一首歌， 嗯， 这东西很难说， 对吧？ 嗯， 啊，那你说就是从小的时候吧，然后呢，这个老师家长就是在你这个埋头然后写作文的时候，嗯，我不会写这个作文，这个题目不会写，对吧？来，我给你这个买两本作文书，来看看其他的小朋友怎么写的， 嗯， 对吧？然后告诉你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啊，看你会抄不会抄啊，对吧？当然说这个嘛，就肯定 这教育小孩的方法不对。 哎呀，这肯定是值得商榷的嘛，啊，对吧？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哎呀，还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电影行业当中呢，我觉得这种事情大家，我觉得还是少一点吧。大家就是干干净净的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好的作品，不好吗？ 嗯， 是不是？ 嗯， 啊， 反正每次这个电视剧和电影的这个开头哈，都会有，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嗯，啊。就当一种缘分吧， 是的， 就当一种缘分吧。大家 看，有的时候或者是一种默契 啊，一种默契，一种缘分。说到默契和缘分呢，我们就来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恋爱只找本地人， 嗯， 啊，恋爱只找本地人。因为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爽爽已经跟大家聊了一下子啊， 嗯， 不知道大家 我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些找了本地人的这些本地土著的情侣啊，会 生活场景 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的样态啊，比如说这个。 哎， 北京的情侣， 北京的情侣， 北京小伙加北京大妞的组合， 啊，北京小伙加北京大妞会是什么样啊， 嗯嗯， 然后呢这个叫就生活当中啊，然后就是我们北京的球迷都知道， 嗯， 我们国安队绿色的， 嗯， 这小姑娘呢就非要戴一这个 绿色的头巾， 戴一绿色的头巾， 绿色的帽子， 戴绿色的帽子， 嗯， 啊，然后这小伙身上带绿无所畏惧， 嗯， 啊，对，然后这就要求 国安最牛 啊，对，国安最牛，然后俩人看得倍儿乐呵， 嗯， 啊，然后呢就是俩人啊，然后道都比较熟，北京比较大了， 嗯， 对吧？然后呢什么西直门桥啊，四惠桥啊，天津四桥啊，然后一说哪儿都认识，是吧？哪儿吃去，哎，没问题，走着， 是的， 哎，就走了。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能约个会挺不容易的， 哎， 可能在北京的情侣，假如说你们是在两个区的，比如说一个人在海淀，一个人在丰台，或者一个人在大兴，这个也挺不容易， 是吧？也挺不容易。但是就是那个呢，就是说这个两个人搞对象的时候， 嗯， 对吧？那你两个人好了之后，那是不是一个屋檐下生活， 嗯， 对吧？这个是可以的啊。要说这个在屋檐生活呢，就少不了我们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吃了，对吧？这个北京的小两口在家啊，就是当地也不太挑吃。其实北京人讲究吃，有时候呢也不太挑吃， 讲究吃就是讲究那么几样， 哎。对吧？然后呢？ 不是说我要吃山珍海味。 对，您比方说，就夏天的时候啊， 嗯， 就是天比较热， 麻酱拌一切。 对，麻酱拌一切，只要有麻酱在，15分钟一盘菜， 嗯， 啊，麻酱拌个这个 油麦菜， 拌个油麦菜呀， 嗯， 麻酱弄个凉面呢， 嗯， 对吧？那吃挺乐呵， 爆肚啊， 啊，爆肚啊， 嗯， 对吧？啊，对，然后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俩人在家的时候吧，你说这个休闲活动，你说搞点啥呀？ 嗯， 是吧？外头齁热的。 休闲活动主要是休嘛。 啊，主要是休嘛，对吧？ 北京滩。 哎，北京滩，俩人吃完 沙发上一窝 啊，沙发上一窝，跟那儿一摊，然后挺舒服的，啊。然后呢，还有另外啊，就是本地人，就是北京人说话呢，外地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说北京人说话特懒，哎，不张嘴啊，你看不， 而且会吞字儿， 对，吞字儿，西红柿炒鸡蛋，啊， 西红柿炒鸡蛋， 啊，西红柿炒鸡蛋，然后什么那个 装电台。 啊，对，装上电视台啊，对，就这种，然后就你就看不见嘴皮子在动，但是俩人呢聊的倍儿热闹， 嗯， 是吧？ 哎呦喂， 啊，对吧？然后这个口头语儿也特别多，嘛呢嘿， 嗯， 哎呦喂，你牙长齐了就敢跟姑奶奶叫板是吗？你甭等我耍那立个愣， 我觉得你这样特没劲儿。 哎，这你厉害，要惹不起您，嘿，今儿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感觉像两个出租车司机在打岔呢。 啊，但是呢就是这种生活场景啊，我们给大家还原了一下。 嗯， 大家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有共同的语言， 嗯， 是不是 有共同的生活方式， 有共同的生活方式，能吃到一起， 嗯， 啊，能聊到一起， 嗯，能乐到一起， 能乐到一起。其实 而且我觉得在生活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共鸣， 对，有会有非常的共鸣。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上海啊， 嗯， 上海的 CP 是什么样子的？就上海男人在恋爱当中呢，自由度非常高啊。我在家呢，想拖拖地就拖拖地，然后想洗洗碗就洗洗碗，说出去买菜呢，就立马出去买菜，谁也拦不住啊。然后呢，这女孩就会说呀，说我就喜欢这种大男子主义劲儿，特别像霸道总裁。像吗？ 其实说的是反话，对吗？ 像吗？我 就是说，这个上海男人其实特居家，对吧？他这种自由度是想拖地想拖地就拖地，想洗碗就洗碗。 啊、 上海男人会特别爱这个操持家，对吧？ 操持家， 或者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啊，弄弄这儿啊，养养花啊，浇浇花啊，就是喜欢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嗯。对， 收获一些生活中的小确幸哈， 小确幸、嗯、啊。 另外呢，就是在上海生活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去这个各种餐厅吃饭，排队率是全国第一的啊、 嗯， 排队的时长、平均时间也是全国第一的。 嗯， 那上海呢开了全球很多的网红店，那多亏了网红店呢，才知道什么叫吃饭吃的有耐心、 嗯， 对吧？平均的等待时间也是最长的， 哎、 说不排队一个小时以上。都觉得亏了哈， 亏了啊！ 随便喝个奶茶也得排大队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上海，因为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嘛，然后还会有上海话，然后大家也会讲普通话。 嗯， 然后呢，因为有时候呢还加两句英语。 嗯， 哎呀，这小两口吵架起来之后，哎呀，这个热闹啊！我跟你说，你不仔细听啊，你根本听不出来是。 你脑子瓦特了 啊！你脑子瓦特了啊！你是这么想的嘛？对吧？啊，是不是？ 总之还有英文，对吗？ 对对对，哦。你要憋得我都费劲，就但是呢这个上海情侣啊也是还会挺能秀恩爱的， 嗯 啊，这生活当中还是挺甜蜜的。 而且上海的情侣应该是非常有那种调调的，对吧？ 对， 就像花样年华里的那种感觉。 哎、 嗯、 对，然后呢这是上海情侣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嗯，对吧，都是我们刚才都一直在给大家还原这种生活的场景，然后我们这个一边想的一边在跟大家聊，然后我们也在笑。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嗯，当我们褪去了吸引，褪去了激情之后， 嗯， 对吧，那生活可能慢慢的归于平淡，那就必须得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生活场景、 嗯、 啊，共同的文化， 嗯 啊。 如果假如说你们两个在结婚之前，共同生活之前是那种生活方式差异非常大的人、 嗯、 那可能在共同生活之后就需要去改掉自己身上固有的一些这个习惯啊，对方不适应的习惯，去趋同，对吧、 嗯、 去向对方靠近，或者说两个人一起向着某一个模式去靠近。 嗯，对。然后比如说两个人这个在事业上共同的追求啊， 嗯 啊，对吧，您比方说这个我是北京人，对吧，然后我们家那个不富但也不缺钱， 嗯， 对吧，跟家就是歇会儿挺舒服的， 嗯 啊。然后比如说这女孩呢，我就非得要在外事业打拼， 嗯 啊，成天忙活、 嗯、 那你忙活完之后是不是就顾不了家呀、 嗯、 对吧，人家成天忙活， 没事，男生可以当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嗯、 对，那我估计也够呛、 嗯、 这老爷们们也不太乐意。 其实我觉得北京小伙和北京大妞的这个搭配呀、 嗯、 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比较匹配的。 嗯， 北京小伙属于那种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哎，自己喜欢的事儿怎么都带劲，但是你不能强迫我去说要让我有事业心，或者一定要让我做什么大事业。对， 对，我想做我才能做，您不能强迫我。 对， 对吧？ 然后北京 这面儿必须得在这儿。 是的、 哎， 然后北京大妞呢，又是那种特别不为那些物质所动摇的，哎，就是为了他的爱情 敢 爱 敢 恨的， 敢爱敢恨。对、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挺棒的， 还挺棒的，是吧？ 嗯， 就是起码挺痛快的，说起来 挺痛快的， 挺痛快的、 啊、也没有谁非要把谁绑过来， 哎， 没有谁会生活的特拧吧， 嗯， 对吧？ 对，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北京、上海啊，北上、 嗯、 广州、深圳啊，一会儿给大家带了一首歌，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深圳和广州的 CP 们，他们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为什么说恋爱只找本地人啊，给大家还原了北京还有上海 CP 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到广州， 嗯， 啊，广州的情侣们，就他们因为纯属说这个说广东话啊，说广东话，然后呢就是这个出去旅游，这俩人然后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如果说听不懂的话，就是沉浸在二人的语境世界当中，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嗯，因为可以聊粤语哈。 哎， 其实我看过一个报道，说这个粤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以前我们都知道。哦，广东话我们都知道是挺难这个学的语言哈。 嗯， 原来都说这个德语比较难学，对吧？法语比较容易，嗯，但是大家这个，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广东话其实很难说。 对呀，没错啊。其实这个广东话，然后就唱歌嘛，是我一直想学的，然后但是一直没学好。 嗯，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生活场景，就是广州的 CP 呢，说谈恋爱的成本特别低啊，哪怕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团聚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啊，两方大家庭人聚会多是吧？你这个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那个是不是得给压岁钱是吧？我这挣工资了，然后这个我是不是得孝敬孝敬什么？这个那叫什么阿婆？ 嗯， 对不对？ 嗯， 啊，得表示一下子。但是呢，就是然后就有人给我们这个说统计了一下，说这个很多都花不了几百块钱。 嗯， 说特省特会过。 本身这个广州，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城市 啊。 这个生活成本不是那么高，而且说呢，因为广州常年的湿热哈，他们的穿衣打扮也是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随意，比如说背心儿、T 恤、短裤，然后呢再穿一双人字拖哈， 哎，人字拖， 这人字拖就感觉像这情侣款， 十块钱一双嘛， 对 啊，对吧？然后就会获得满满，顿时就会获得满满的那种 CP 感， 嗯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因为这在广州嘛，所以说这个经常这因为天气地理方面的原因呢，一年呢也会有几次台风过境啊，然后有 CP 们就说了，说任由外面狂风暴雨，我们这个内心呢是不为所动啊，我们敞开心扉迎接他的到来，然后我们两个人一块看台风啊，挺好的， 一块蜗居在家里哈， 啊，一块蜗居在，哎，你们家那边风大吗？你这还行啊，就是粤语咱也不会说，对吧，嗯？啊， 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在广东地区啊，特别流行吃这个早茶，还有下午茶， 对， 所以这个广州的情侣有的时候会流行这种叫吃吃的爱，就是建立在共同吃茶的这个基础上的一种感情哈。 嗯， 这上午两人溜达出来，对吧？找一地儿。吃早茶可以吃到中午，顺便再吃中午饭了哈。早茶一直喝到晚上，三餐都免了，而且让好吃又不贵， 对对， 又能聊天儿。而且在这个吃早茶的这个环境里，往往最能感受到这个广州市井的这种文化啊。大家说着广东话啊，这个聊着天儿，而且呢声儿还不小。另外呢，中间有穿梭的这个服务员哈，用这小推车推着各种蒸笼蒸制的这个小茶点。 对对对。然后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先给大家这个揭晓三个吧。 嗯， 北上广三个城市 CP 们的生活场景，大家发现了一些什么共同点？ 嗯，什么共同点？就是谈恋爱。 对，我觉得首先是。这个我们先从地理地域的这个区位的优势上来讲，然后就是离得近，那么离得近的话，那么文化很多风俗就会趋同，就会相近，大家能够相互理解， 性格也会相近，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是的， 对，然后呢能吃到一块，喝到一块， 能消费到一起， 对吧， 消费观也很重要，对吧， 啊，对，然后呢你比方说在北京，然后这个两人一见面，后来之后然后一见钟情，聊起来之后，小时候没准都住一个胡同的， 一个幼儿园出来的， 一个幼儿园出来的是吧，嘿，原来是你，嘿，咱俩这真是缘分，对吧， 而且这个北京尤其是这大院里的孩子哈，就是特别认这个街坊邻里， 哎，没错， 觉得他这个特别特别的亲， 先盘盘嘛， 是的， 先捋捋，先盘盘，啊，这个反正生活当中挺有意思的事儿，但是呢这个感情爱情都是缘分的事情，有的时候呢看你怎么选择，想要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恋爱只找本地人，当然说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恋爱生活伴侣的一种方式和一种思考一种角度，今天提供给大家，那么我们进入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嗯，欢迎红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也给大家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红华老师呢是谷仓学院的创始人，然后呢2010年广州第16届亚运会火炬设计组的组长，曾经获得过2013年度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然后呢目前呢是在谷仓学院负责小米生态链系统的研究与培训工作，对外开展硬件的创业项目孵化，然后目前呢已经孵化了包括像小微科技啊、旭煤科技还有汉图科技这样的60多家优秀的科技初创型的企业。 哇，这 太了不起了， 是我们说的这个知识精英创业者。欢迎洪老师。 欢迎洪老师，欢迎洪老师。我觉得今天洪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收获，还有 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 不一样的感受。对，因为昨天在和洪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洪老师我们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都是青年朋友们，都是很多甚至还是在校的大学生，然后也有正在创业路上的这些创业者。 嗯， 然后呢昨天在跟洪华老师沟通聊天的时候，我知道洪华老师在创办谷仓学院之前，然后也有很多很丰富的工作创业的经历。 嗯， 属于您的那段青春岁月成长的历程， 嗯， 来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呀，我最早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 工业设计， 对，其实在90年代啊，我透露一下年龄，我是90年代上的大学。 哦， 工业设计是一个蛮小众的一个专业哈，可能大家有时候就说工业设计到底是干什么的。 后来这个专业变得非常火了。 对，最近的话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在90年代呢，这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 啊。 对。所以我一直学，从本科学到硕士，一直学到博士，都是学的工业设计， 都是学的工业设计。 对对对对， 说明对这个专业还是非常的热爱，而且有自己这个深耕的一个决心，对吧？ 对，这个专业我觉得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说，我在中学的时候看到这个专业的介绍，它介绍自己叫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我就被震惊了。我说还有这种专业哈，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所以我毅然的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啊， 确实是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哈。 对， 就是不仅能够让我们的产品看上去在审美的调性上非常的这个观感非常的好，而且确实它会融入很多的科技的元素和时代发展给我们的一些新的科技的成果，对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工业设计其实中国是起步比较晚的，但是这些年在这个大力的发展，对吧？发展的非常快。就是前几年有一个产品，应该是工业设计，给工业设计这个领域在做广告，就是55度杯，对吧？ 啊、哦， 对， 对这个产品， 你们对那个工业设计还挺了解。55度杯是我们行业里边做的比较好，洛可可的代表作 啊， 对对、嗯， 洛可可的代表作， 对。对 啊，那个洪华老师来给我们再还原一下，就是我们的很多的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朋友们，很多90后啊，他们如果说刚刚您提到您在上学的时候，如果是上世纪90年代的话，那么可能只能从比如说像一部电影里叫《中国合伙人》，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时候的大学里头的样子，就是哎呀，那就是是不是还那个时候也会好像 有，那时候还在宿舍里 也有解放鞋， 应该是拿那个暖瓶去打水，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住上下铺。给大家透露一下啊，洪老师他是浙江大学的本科，江南大学的硕士，清华大学的博士，妥妥的学霸， 妥妥的学霸啊。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洪老师是一个什么样子？ 上学的时候呢特别老实， 特别老实啊。 对，没谈女朋友对吧？ 嗯， 很老实，就在学习，爱学习。哦、然后呢？ 但是洪老师，您学的这个专业应该是和艺术沾边的，对吧？ 对，可能我的形象特别更像理工男，对吧？不太像艺术家。对，我本来就是理工科背景的， 嗯， 学的是设计。 嗯， 到了清华，我念的是清华美术学院， 哦、 然后才沾了一点艺术的气息。其实我是个理工男。 嗯， 哦，那我觉得那好了。 他现在是一个理工男改变世界的时代啊。 对，那我 科学加艺术嘛，对。 对，那我觉得洪华老师，然后就是然后一起跟企业者创业者合作，然后孵化了那么多家这个科技初创型企业，我就明白了。 嗯， 您未来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会跟不同的嘉宾去聊。 嗯， 然后我们未来然后可以预见的人工智能时代。 嗯， 啊，然后这个是未来的一个科技领域的趋势，然后这个是我们不可改变的， 是的 啊。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人工智能不会改变我们的工作啊领域， 嗯， 有一些之一的就是创造性的艺术性的这些领域。 我觉得红花老师所处的这个应该还算是一个就是和创意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制造行业吧，对不对？我特别想问问红老师，刚才您说您一路学就是这个求学之路都是在这个就工业设计这条路上去深耕哈，那您当时在读书的时候对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想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要找自己的优点是吧。其实我的特点是说比较平均，所以我一定要差异化竞争，我要跟艺术生比我的文化课成绩，我要跟理科生比我的画画水平，所以我这俩一加起来在这个专业里边就会这个出类拔萃 啊。 就是我就说跟乔丹打踢足球，跟罗纳尔多打篮球，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定位哈。 不仅是差异化的竞争，而且红花老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跨界的概念。 我们叫斜杠青年哈， 斜杠青年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面吧，应该说是。那后来还是应该说不断的在求学的过程中也参与到了一些就是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当中。您什么时候觉得您开始要和这个创业这个开始有一些沾边了呢？ 我最早呢是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因为我觉得很多北京有很多科技公司，但它的产品设计得很丑陋，它看上去就没有吸引力，所以我们帮它就是说设计一些外观啊，用户的体验改进啊这些，但是设计完了以后呢，有一小部分产品成功了，但是更多的产品呢失败了，所以我在想是说光是帮他们改改外观设计啊，用户体验的改进啊，不足以这个挽救这些企业。所以我觉得就从根上想说怎么能够提高企业的成活率，能够让新产品在市场上能够赢，所以越想越深，最后肯定是说从简单的这种帮助企业做工业设计，最后深入到是说全面的帮他们来提高创业的这样的能力哈，所以这是一个深化的过程。 听上去这个逻辑非常的通顺啊。我特别想问问洪老师哈，因为我个人对于可能在艺术和科技中我更偏向于喜欢这个艺术啊。您刚刚说就是感觉我们曾经吧啊，在发展这个阶段中可能我们的很多产品看上去没有那么的好看啊，我们也看过很多相关的报道，比如说不仅是在工业设计领域，包括这个建筑行业对吧，我们国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看上去不那么好看的建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广告牌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招贴画，很多也都是处在这种比较蛮荒的这种设计的阶段。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您觉得什么样的设计才能够被称之为一个好的设计，或者在审美上是合格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就是说简单的讲的话呢，就是又要好用，又要好看。举例来说，我今天带的那一盒，你看那一盒就是这个蓝红，就是拿手里边的，对对对， 这个是， 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孵化的企业的， 对， 这个产品， 对，这是我们孵化的第一家企业，叫做小贝科技，这是他们做的漱口水，平时我们印象中的漱口水呢，一大瓶，对吧？然后你要漱的时候呢，拧开瓶盖，倒在里面漱一下，然后你是带不上飞机的，你看我们的漱口水，有点像速溶咖啡。一条一条的，每次啊，就是女孩子对形象口气清新非常在乎呢。你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拿几根啊，每次用的时候撕掉一根漱一下就扔掉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设计，我觉得第一条就是要一定要好用，一定要好用，好看。你看它一条很小，对吧？它也非常好，都很便利哈，好看又好用，这一条也很时尚，对吧？ 确实这个。看起来漱口水打开之后内有乾坤的感觉哈， 对， 没见过这种软包装的像咖啡条一样的这种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漱口水，但确实像刚才洪老师所说的，有的时候一大瓶漱口水随身携带是非常不方便的。 对， 而且很方便，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然后女孩子这个放到这个包包里， 对 啊，然后夏天便于携带， 确实达到了这个好看又好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 对。然后刚才我们跟洪老师这个聊到了设计，其实昨天在跟洪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过往的经历我觉得是不能不提的。洪老师还有一段在大学不短的任教的经历是吗？ 我在大学教了10年书。 哇， 10年磨一剑。 是那个时候是 本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还是比如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呢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 硕士毕业的时候？ 对对、 啊、是留校了吗？ 我是硕士毕业的时候呢，我进入北京科技大学、 嗯、 当时我参加筹备北京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 哦、 嗯、 对，所以也是创系元老、嗯、 北京科技大学的创系元老， 工业设计创系元老。对 啊，然后就揭示了洪华老师另外的一个标签。 嗯 嗯，然后是当了十年的大学老师啊。这十年的过程当中，嗯，我们先来有一个总体的概括。这十年，如果说现在让您形容的话，您会用什么词儿、什么感觉来形容它？ 十年要形容一下的话，其实是青年岗位能手。 青年岗位能 手，真符合我们青年说这个节目哈。 没错，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呢，然后就是到了北京科技大学之后，然后是建院的元老，然后负责肯定是负责，然后很多这个院系的，包括硬件的、软件呐，然后学生管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您在这个也会有具体日常教学的工作，对吗？ 主要是教学为主， 主要是教学。 对 啊， 对。 然后呢，这个您比如说在跟学生相处的过程当中，然后比如说您的教学理念是什么，然后您会跟同学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相处的一个方法？ 其实教书的时候呢，因为我硕士毕业直接进入高校， 嗯， 当时有特殊的背景， 嗯， 就是工业设计专业在扩招，缺少师资， 嗯， 所以我就直接从学校到学校了， 嗯， 所以我第一条是说，那从学校到学校的话，有可能因为设计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 嗯，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你可能纯理论教学生不行， 嗯， 所以我偷偷在外面又开了设计公司 啊、哦、 所以我就把设计公司的项目带到学校里边来， 嗯， 就让学生能参加设计项目、 嗯、 对对对、 嗯嗯、 对。 你觉得效果好吗？ 这个效果还是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学生同学可能听课啊，听个半年啊一年都不如做一个月的项目来的长进的快，对、 嗯、 还是实践中的成长就是最快的。 嗯， 我把实际的设计公司接的单子会让同学来参加、 嗯、 对，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同学的水平涨得就特别快 啊、 嗯、 洪老师，您在这个开设计公司和教学的这个过程中，那十年当中哈、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案例，就比如说这个产品它是很好的但是呢可能在市场上没有一个好的反响，经过工业设计的这个改造或者说进行一个再创意之后，诶，它的这个市场的空间变得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说来很惭愧，在学校的十年的话呢，做了很多项目，包括像奥运火炬的这个项目，我是全球招标的四强， 嗯， 包括后来的广州亚运会的项目是设计组的组长，这些可能社会意义比较大， 嗯， 但是呢在商业上呢都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 嗯， 后来所有的在商业上成功的案例都是我离开大学以后才有的， 嗯， 所以我想可能我离开之所以离开原因是说我可能还更喜欢商业化的事情， 嗯， 所以我后来就离开以后，离开学校以后反而出了一些案例。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火炬的设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对，2010年广州第16届亚运会火炬设计组的组长。 嗯，这个当时也是、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会号召同学们一起去想吗？还是说您就是个人去设计？ 嗯，我其实是这样子的，就在有一个转变，在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招标的时候，我绝对是个人英雄主义， 那个时候进入到了，其实是进入到了四强。 对，那时候靠我一个人力量，很多其他的团队都是一群人，我就一个人就去了，扛着一火炬就去了，感觉跟打架一样。就是但是呢那次呢我就输给了联想，最后你发现亚运火炬是联想做的，不是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做的 啊。 所以等到我被邀请做亚运会火炬的时候，我就改变了我自己的一种方法，就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打群架。就是我就邀请很多老师，根据他们不同的特长，有些老师适合做工程结构，有些老师适合做那种纹饰设计， 嗯， 还有些同学有脑洞比较开， 嗯， 所以我就组建了一些我们年轻的老师和同学混编团队， 嗯 嗯， 最后这个团队的就比较厉害，我们把很多很强的竞争对手都淘汰掉了，最后我们是胜出的 啊， 所以还是团队的力量，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一个团队的力量， 可以感觉到这工业设计确实是一个综合素质，需要综合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哈， 对， 术业有专攻。 对对对，我特别好奇，就是2008年的时候，然后洪华老师被 pass 掉的那个方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当时的方案叫竹韵，就是就像竹子一样的 啊， 因为竹子它很虚心，对吧？它又很坚韧， 嗯， 所以我们就用竹子为题材，它是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的一个、 哦、 一个。其实最早的燃烧系统是在竹韵上试的， 后来才从竹影里边拆出来用在最后的霞云上去的、 哦、 因为当时我的团队是北科大和这个就航天科工集团，我们是联合团队、 啊、 所以燃烧系统是我这个团队的那个燃烧系统最后移过去的、 嗯、 对， 哇塞，我觉得那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啊，然后这个我觉得红华老师也是为2008年奥运会，我们北京奥运会、嗯、然后载入史册，载入我们国家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件，我觉得也是做出了贡献。 嗯，然后我也特别认同就是红老师之后的这个选择哈，我觉得任何一个做设计的人，或者说去做这个科技创业的这个方面的人，他都会去全面的拥抱市场，因为市场是最刺激的，市场也是最立竿见影的，是最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付出能不能得到一个回报的。所以后来这个创建谷仓学院哈，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个洪老师，你觉得从一个老师哈，从一个设计工作室的这个创业者，就是变身成为一个完全的这个创业者，或者说孵化器的这个主理人，你在心态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嗯，其实我觉得人的行为是一以贯之的。 嗯， 其实我觉得我在两个角色里边一直一个设计师的角色，一个是教师的角色。 嗯， 我觉得教师的角色是我更加持久的一个角色，只是我一直在思考教师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一个教师他终极的一个梦想是什么？ 嗯， 其实作为一个教师，他的终极的梦想就是让学生成功。而我在大学的十年呢，我教了学生很多知识。可能这些知识过五年就过时了、 嗯、 所以它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帮助学生成功、 嗯、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应该用商业化的手段，就像我就打比方说我就是个足球队教练，学生就是球员，足球队的球员，老师应该跟学生一起去拿冠军，拿不到冠军我们都去喝西北风，拿到冠军学生拿大头我们拿小头。我觉得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可能从一开始的这种利益上的不完全捆绑，应该变成一种利益上的完全一致，这样子的话就老师就会尽全力，学生也会尽全力、 嗯、 所以我最后深度思考说师生的利益一致性问题要解决了以后，这就非常有威力哈。 嗯，怪不得那么多的创业人士都会最后变成了创业导师哈、 嗯、 因为创业这件事情确实是就是和这种原来这种师生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是有这个呼应性的，因为创业也是一个需要别人去帮助去指导或者说去孵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都叫孵化器嘛。嗯，这个从教师转身成为这个怎么说谷仓学院的这个主理人，也是挺顺理成章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对吧？ 对，啊、嗯，我觉得，哎呀，我怎么没遇到？之前没有遇到像红花老师这样的老师。 嗯，主要是你没有学工业设计，对吧？ 啊，对，但是我对工业设计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现在对于一个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来讲，然后很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用户，他们对于产品，就像刚刚红花老师提到的那样，我们对于产品的话，不仅要好用。 嗯， 而且它得好看。 嗯， 那有的时候好看往往是吸引我的第一步。 是的。 那么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设计，第一步首先吸引不了。 嗯。 那么我到真的拿到手里我去用的时候， 嗯， 然后我发现不了它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特别特别奇特的地方吸引我的地方。 嗯。 那么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竞品我们都可以去选。 嗯 啊，所以说 而且在这个我觉得颜值至上的年代吧，这个卖相好不好真的特别重要。 没错， 别说这个一个产品了，就是一道菜，对吧？大家对于这个颜值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所以说工业设计包括就是以工业设计为主的这个创业吧，我觉得应该在未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一个上升的这样的趋势。 嗯，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啊，我们感觉上半个时段过得很快，有没有？ 嗯， 好，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继续跟红华老师，我们来聊一聊谷仓学院的那些事儿，还有谷仓学院的创业者们。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再次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周五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我们现在进入的板块呢是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来了一位重磅的创业大佬，对吧？ 创业大佬， 嗯。 然后是、你等会儿你说还是我说？ 太激动了哈！ 激动是吧？ 这孔文说 来，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谷仓学院的创始人洪华博士，洪华老师。来，洪华老师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呢，上半个时段呢，跟洪华老师，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洪华老师过往的青春岁月，然后有在大学任教的时候，然后任教的时候还创办企业，然后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然后而且是2016年广州第16届亚运会火炬设计组的组长，然后目前呢，然后也孵化了很多的，像比如说在谷仓学院内的小贝科技啊、须眉科技，还有汉图科技的这样60多家优秀的科技初创型的企业，然后我们刚才还聊到了这个工业设计的啊。包括我跟爽爽的一些想法，然后也跟洪华老师有一个交流。 是的 啊，然后呢， 看到谷仓学院呢目前是为这个科技创业者和制造企业哈、提供系统的专业课程。洪老师，你们这地儿真的很像大学呀，说一说你这专业课程的设置吧，大概是怎么想的？ 首先谷仓学院啊，其实是谷仓创业学院。 嗯，谷仓创业学。 然后呢，因为创业的类型有很多，有人做区块链，有人做人工智能。 嗯， 其实我们叫产品型创业，就是其实谷仓的理念是说，我们发现说，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包括一口锅、一双鞋垫、一个玩具魔方、每样东西都可以重新思考、重新定义、重新设计。 嗯， 所以我们主要是做这种产品型创业。 嗯， 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对， 嗯，就是还是跟制造业靠的比较近吧， 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的，比如说家用的方方面面， 嗯， 然后在我们这里都会有一个，就比如说想对它有一个升级改造，然后符合现在大家，更符合现在大家生活场景的需求，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转变， 嗯， 啊， 我觉得洪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了好多小物件， 带来了好多小物件。刚才我们上半个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嗯，非常便于携带，而且颜值非常高的漱口水。 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 要贴耳朵上吗？ 就觉得特别和我今天的这个搭配非常的。 这是个鞋垫哦。 哦，这是一个鞋垫哦，我以为是兔耳朵呢。 兔耳朵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我们谷仓学院的同学的项目的特点呢是说，我们比较鼓励他们去寻找我们的用户， 嗯， 他在生活中有什么痛点？ 嗯， 比如说在南方很多地方， 嗯， 冬天是没有暖气的， 对， 嗯， 但是很多女孩子呢，在生理期的时候， 嗯， 手脚就会比较凉， 嗯， 所以你手里拿的是羊毛鞋垫。就非常非常贴心， 哦， 对，非常 很，很暖和的。我们直播间现在温度有点凉，觉得有了这个鞋垫护体啊，感觉顿时暖和了一点， 跟你那个整体的色系搭配挺搭的。 对，就是毛乎乎的，对吗？ 啊， 毛茸茸的哈， 嗯， 确实非常的舒服。而且确实这个洪老师说的挺对的，这是一个痛点， 没错， 就是这个冬天尤其是北京如果再下点雨下点雪， 嗯， 再一化啊，这个鞋特别凉特别冰。 嗯， 嗯， 嗯，对。然后但是说到这个痛点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跟洪华老师请教一下，就是很多创业者然后在比如说拿出这个 BP 的时候啊，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产品有一个什么项目的时候，他可能会说，然后我会解决大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痛点，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他找的这个痛点吧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痛， 就是一个伪痛点， 伪痛点， 嗯 啊，洪华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其实我们每天收到大量的这种商业计划 啊， 嗯，就绝大部分的痛点都是伪痛点， 都是伪痛点， 是吧？ 对对对， 举个例子，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想当然的东西就比较多，比如说现在讲智能化 啊， 就是然后我就发现什么产品都智能化， 嗯， 就有些产品就没必要去加智能化的， 嗯， 就比如说鞋垫这个事情吧，还是， 嗯， 这个创业者他最早到谷仓来的带的项目就叫智能鞋垫，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穿个鞋垫至于这么复杂吗？就是你还要装个 UV 还要点那个， 嗯， 所以你把一个鞋垫给我老老实实做好就行了， 嗯， 就做一双真正好的鞋垫， 嗯， 因为鞋垫这个领域呢以前是被人忽略的， 嗯， 就鞋垫领域是典型的叫有品类无品牌， 嗯， 所以你要去做一个运动鞋的一个创业项目， 嗯， 这太难了， 对， 但是因为鞋垫领域啊它本来就是无品牌的， 嗯， 你要变成鞋垫第一品牌， 嗯， 真的把大家这个垫鞋垫的问题解决了， 嗯， 这个生意就很大， 嗯， 是属于小产品大生意。现在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别看它的小，一年的这个卖鞋垫的营收，今年第一个财年， 嗯， 估计有5000万收入。 哇，孔文，咱俩做个什么？ 咱俩 做个智能的猴皮筋儿怎么样？ 智能猴皮筋儿可以，然后，那个， 咱俩做一个 智能袜子， 智能耳环， 啊，对吧？然后智能话筒， 智能剪刀， 啊，智能剪刀。 所以你看，你们两位，我强烈建议。一定要上谷仓学院的产品经理课，你这叫为智能而智能，盲目智能。 被批判了，我俩。 对，我俩被批判了。 你们要去上课，一定要去上课啊！ 要有一个学习的这样 的学习。 哎，那个洪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谷仓学院的这些课程设置吧？啊，你觉得这个，比如说已经有了一个 BP， 有想创业的这种这个初心的，他应该还经过哪些培训、哪些训练，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创业者？ 所以我们谷仓那个作为创业学院，其实你做课程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是说创业者最容易碰到哪些坑， 嗯 嗯， 然后你把这坑用小石子小沙子给铺平了， 嗯， 他就少走弯路， 嗯， 我举个例子来说，创业者最大的坑你知道是什么？ 最大的坑 你们猜猜是什么？ 差钱儿。 差钱确实是个坑， 嗯， 但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坑。 对， 合伙人之间这个没有默契， 对，团队问题， 团队 这也很重要，但还是不是很要命的， 还是要命， 哎，不是很要命。 最要命的是什么？你们想一想， 最要命的是有想法没有行动， 也不是，想法太多了， 股权分配， 股权分配，这确实是个隐患，但也不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这个创业，最要紧的不就是这个看到市场的反响，就是修正自己吧，这种调整自己，而不能想当然。 嗯，都还不是， 都还不是。 其实最大最大的坑就是方向性错误。 方向性错误。 对，就是大方向没找对，这方向根本就没潜力。 嗯， 或者是说第一款产品啊，我们叫产品定义是完全错误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痛点呗。 对，对，痛点没找对。另外领域上呢，你要看数据的。 嗯， 比如这个领域一共才5亿的市场总额，你一定要去做，哪怕缺给你了也才5亿，何况你还做不到5亿。 嗯， 所以我们觉得找大方向，大方向如果错了， 嗯， 就决定你企业最大可能就非常，天花板就非常低。 嗯， 如果小方向错了，第一款产品没做好， 嗯， 你可能就死了。 嗯， 所以我们觉得创业者最大的一个坑， 嗯， 就是大方向小方向的不正确。 嗯， 而且我发现95%以上的创业团队， 嗯， 或多或少在方向上就会有问题。 嗯， 所以那我们谷仓创业作为创业学院，我们的课程呢，在方向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是讲的非常多的。 嗯， 怎么能科学决策，科学创业。 嗯， 因为创业早期的时候呢有热情。 对， 但是这种热情它是双刃剑。 是的。 对，就有时候一热情以后呢叫盲目自信，盲目乐观也不行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既要有激情，也要有方法工具，科学决策，这其实对创业者来说是比较难的。 嗯， 也是我们谷仓学院发力的主要的点。 嗯，对，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创业者啊，然后也都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创业路上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经验啊。那么有的创业者就会说啊，比如说什么是风口，然后比如说什么是趋势啊，什么是这个流行的，然后你就去做什么。然后有的创业者会说呢，就说你要看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自己的兴趣在哪儿，自己的长处在哪儿，然后你再选择自己的创业方向。然后这作为这两个观点，然后红华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呢要结合。 嗯， 在谷仓有一句话 啊， 你要预判未来是什么，对，未来理想中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什么， 嗯， 对吧，你才去做相应的产品。另外你要想一想你今天有什么，然后你要取未来是什么和今天你有什么取交集。 嗯， 因为如果你想到在未来，但是你没有资源，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这个未来不是你的。 嗯， 所以当然你光有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但是想不明白未来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也做不好，所以一定是取交集。对。嗯，取交集 啊。不，等一会儿，等会儿，黄老师，那个咱那课什么时候上，你跟我们说一下来。 嗯，我们的课程是8月31号在深圳开课啊，我们特别欢迎北京的创业者去深圳啊。 8月31号。 什么时候能在北京也有这样的课程啊？ 北京我们开课是最密集的。对， 啊， 对对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课程。对。 嗯， 啊，对。 哇，我好喜欢这种以教学或者说以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为主要这个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孵化器哈。 嗯， 不仅仅是专注于创业，我觉得哪怕我第一个项目没有成功，但是我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成长，对吧？一个鞋垫5000万营收， 嗯， 对吧？ 嗯， 这种有品类无品牌的这个品类还有什么呀？一直在想这问题。 有品类 无品 牌，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 嗯， 像南方像江浙一带会有很多的这种加工型的企业，那么可能大家熟悉的最具代表性的，我觉得应该是富士康啊，它会是这种很大型的，尤其是在我觉得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甚至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支柱。但是现在在消费升级这样的大环境的，然后这个制造升级的时候，这个大环境的趋势之下，这些企业然后他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就是是不是就是刚才爽说的这种有品类无品牌，这会是问题之一。 嗯，其实有品类无品牌是一个商业机会，我觉得很多都有的 啊。 举个例子来说，你能讲出书包有什么品牌吗？ 书包，哎呦，我能记住。 书包的品牌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吧？ 你能讲出来吗？ 瑞士军刀。 书包， 就小朋友的书包 啊，小朋友的书包。 对。 嗯， 小朋友 还真是说，我知道有这个， 但是 有这个冰雪奇缘款。有这个小猪佩奇款， 大家现在都会选择，比如说都会选择一些运动品牌的这个作为自己的 书包。什么某博士？ 对，我说的是小朋友的， 什么某 中小学生的书包， 嗯， 这个市场特别大。 嗯， 我们算了一下有300亿。但是这个市场就最典型的叫蚂蚁市场，其实小蚂蚁很多厂家都可以做，但是书包里边小朋友的书包你是叫不出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所以我们古川其实也扶持了一家团队，这个团队就是你说的制造企业，他是帮别人做代工的，也做拉杆箱，做这种上班族的背包，还有做书包。然后我说你别做拉杆箱，你拼不过新秀丽，对吧？你也别做背包，拼不过你说的什么瑞士军刀这些品牌，你就把300亿的书包做好。因为小朋友他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对吧？你书包首先自重得轻，小朋友负担很重，你书包又很重，小朋友负担就，这是第一个，自重要轻。第二个就是说书包它背在身上受力点要均匀，就不要让小朋友就跑起来就晃荡，就是说人机工程要合理。另外你书包一定要用特别好的材料，没有任何的这种有害的气体，你一定是用最环保的材料。如果你能把书包做极致，变成书包的第一品牌，300亿市场，如果你能切到10%，就是30亿，这就是一个 A 股上市企业的标准。那你合着你当你什么包包都做的时候，你可能一年的营收也就2亿，就是也还很吃力，因为你又做拉杆箱，又做背包，又做书包。当你聚焦在书包这一个类目的时候，你要变成中国书包之王的时候，那你就厉害了。其实有时候少就是多，创业的话就强调我们说一定是少就是多，一定要做减法，把一个特定的领域做深了就有你的机会。 我们都常听到那句话哈，说 less is more， 对， 少就是多，减就是繁，对吧？有化繁为简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创业者必备的一个素质。哎呀，刚刚说到书包这个事儿，我想到了一个这个不太好问的问题哈。这个在制造业领域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很容易有这个复制模仿，对吧？包括刚刚说的这个有5000万营收的这个鞋垫，对吧？一旦这个鞋垫成功了啊，很多的山寨品牌雨后春笋一般的，可能比你的价格更低。那洪老师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一招特别简单实用的招数，就是我们叫双重极致。也就是说我做的商品是山寨的价格，奢侈品的品质，你怎么跟我玩，怎么跟我打。对，这个招数是我们有点从小米继承下来的一种打法，就是叫极致性价比。就是说我是正品的，但是我价格只是说略比你山寨高一点点，或者我的价格就跟你山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叫自捅三刀，你能跟我怎么打？就是对，我们是狠狠的打法。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觉得是很多商品有一种叫基本款，我们特别鼓励古川的学员做基本款。所谓的基本款就像空气、水、白糖、一双鞋垫都可以做基本款。你可以把它的品质做得特别好，去掉任何可有可无的功能，只保留最要紧的，比如一件 T 恤衫连一个 logo 都没有，但是这个棉用的最好的，对吧？ 那不就是乔布斯同款吗？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生活中的基本款，我叫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空气和水一般的产品。这种产品呢，你可以做超高性价比，你可以变成品类之王。就像我们的鞋垫公司，有可能就变成全世界鞋垫第一品牌，它的这个整个规模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以把生产效率提得非常非常高，也就是它的售价可以很低，但品质可以很好。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杀气就是超高性价比。 那我挺好奇的， 我也挺好奇的， 这个自捅三刀，这个超高性价比，这鞋垫卖多少钱？ 我们是这个三双鞋垫29块钱。 那真是不贵， 对， 一双不到10块， 对， 对，然后你 羊毛的， 不，你看背面，你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有一些，其实有些材料上的一种跨界应用，这是什么材料？你们猜一猜？ 这个 有点像，很熟悉，我觉得 应该是一种再生材料。 对，你们晚上是不是喝红酒？ 就是红酒塞的那个，我就说很熟悉，对吧？ 对啊，所以红酒塞子，你想它有什么要求？一定是透气， 不能把红酒给憋死，对吧？ 对对 对, 对 吧？一定要透气，所以我们把红酒软木塞的材料移植到鞋垫上，跨界移植，它的透气性非常好，而且它穿一段时间以后会根据你的脚型固定出你的形状的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一个跨界移植。 哇， 那这个 就收买了，我要买这个鞋垫。 就从我们的这个其实材料的选择上，然后也就直接能够拉低这个的制造成本。 一个是制造成本，一个是独特性 啊。 对，因为我们掌握这个红酒软木塞，这是西班牙进口的，进口的软木塞材料，但是我们第一次有人把它用到这个鞋垫上面，所以有时候创新它不一定是造原子弹，还造火箭才是创新。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小产品跨界移植这种方法也是常用的一种创新方法。 确实得到了这个小米这个制造的这个精髓哈，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超高的性价比，而且在细枝末节处去做这种小的创新。哎呀，我这是想自己也做一个什么东西， 还想自己也做一个。 你建议你还是先上一下古商学的课。 红花老师，如果说有创业者，那么我手里有项目，比方说他是要在比如说什么样的阶段，那比如说我是只有一个 BP， 还是我是现在有自己的产品，还是比如说我做到了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我在什么阶段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国仓学院，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对接，然后我们能够共同打造一款好的产品，是每个阶段都可以吗？然后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帮助。 其实我们古仓学院的学员各种类型都有，有些人已经有产品了，甚至是已经在市场上已经卖了，有些人刚刚有个想法，有些人甚至是说我就想创业，但是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些人的。 哎，黄老师，我也是。 这样学员你们接纳吗？你们接收吗？ 其实有啊，我们古仓二师兄的项目，就是我看有没有带过来，就是剃须刀，就是我们古仓有师兄排序啊，就是进入古仓投的项目就会有排序。古仓二师兄叫陈新荣，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对，但他之前是在小家电这种家电企业里边打工的，对。后来他因为积累了家电的经验，他就想创业。我呢也比较看重那个人，对，他说自己想创业，然后他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说，洪博士，我想创业。我说你想创什么业？他说我没想好。然后后来我们就量身定做了一个方向给他，就做个人护理电器，最后做的是剃须刀。因为他在这个行业里边有相对丰富的经验，所以呢，如果你有才能，你有热情，然后你没想法，到古仓学院来，我们说不定都能想出方法。 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 你， 我想做一个国产的水牙线。这个有人做吗？在你们那儿现在？ 国产水牙线这个产品很不错， 很不错、 但是呢，我们评估了一下，我们有排序，就比如说你要占领口腔这个市场，那我们先想说口腔市场里边，哪些商品的用量是最大的，销售额是最大的，首先肯定是牙膏， 牙膏， 所以你要创业的话，牙膏应该是说首选，但是牙膏对初创团队来说，很难，因为日化产品，它差异性很难讲清楚，所以必须靠广告费用去砸。所以呢，我们想牙膏是最大的，但是很难。所以我们小贝科技呢，就从一把小牙刷入手。因为小牙刷没有人做极致，所以我们做牙刷。做完牙刷以后，我们做什么呢？做儿童牙刷。做完儿童牙刷以后做什么呢？做电动牙刷，因为电动牙刷没有普及。水牙线呢可以，但是排在后边。 明白。 等我们把这种前面那个特别大的市场都做完了，没得可做了，我们才会做水牙线。所以你只能忍一忍，先用一下进口的水牙线，好不好？ 今天这个洪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们小贝科技做的这个牙刷哈， 对，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牙刷有什么精妙之处。 就是说，我们发现说有很多口腔护理公司，这些公司的重心都放在牙膏上面。所以呢，为了多卖牙膏，他们把这牙刷的头设计得很长，让你多挤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种设计就不太好。另外呢，就是说一般的企业把牙刷当快消品，用完就扔的。我们是用医疗器械的一种态度，来考虑这支牙刷。你看那个毛中间是高出来的，你想它为什么高出来的呢？为什么不是平的呢？ 便于刷牙缝。 主要是说刷牙的正确姿势是45度刷牙龈沟， 你要刷牙龈沟一定是45度去刷，这个时候如果是平的毛是刷不到这个牙根那个地方、嗯、这个地方是牙菌斑最多的地方，所以必须用这种中间两排毛高出来的才能真正刷干净、 嗯、 这是我们跟我们那个北京北大口腔医院的大夫还有我们那个四川成都的这个口腔有一个口腔著名口腔医院，我们跟医生一起想出来的、 嗯、 对，一定是要回归到商品的本质， 嗯， 就让它真的刷干净哈。 嗯 嗯， 哇，我这又被说服了，我又想买这牙刷。 洪老师，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什么新零售啊，然后什么消费升级呀、啊， 嗯， 然后我觉得，对于这个大的趋势和环境，然后洪华老师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您觉得，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大家现在在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拿90后更年轻的群体00后来讲，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会更吸引他们？ 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倡导一种生活的理念， 嗯， 就是做减法，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做减法的思路，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做研发、做创业的时候考虑，其实每个消费者其实也要做减法。 嗯， 其实你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产品，你只是冲动消费买了， 嗯， 并不需要。其实就而且这些东西是要花你的钱的， 嗯， 你为了要赚到这个买东西的钱，你就要拼命工作， 嗯， 所以你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这种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生活还是要断舍离， 嗯， 就是要去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商品， 嗯， 要买就买我们谷仓学院同学做的商品，这些商品往往都是说基本款，就能够让你的生活用很少的钱， 嗯， 就能到达一个非常高的生活品质 啊，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叫一定要一种聪明的做聪明的消费者。 嗯， 我们看到广告，我们要过滤广告，有些广告有吹牛的成分啊，夸大的成分，这时候你就要回归生活的本质，就你不需要，就是我们现在都追求说，你想买更大的车，买更大的房子，电视机要从15寸变成60寸，60寸变成75寸，事实上有时候并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尽管我们从做生意的角度啊，创业的角度，希望大家多买商品， 嗯， 但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真正有一种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做减法的生活，把物质的一种消费降到最低， 嗯， 就买基本款没有 logo 的 T 恤衫、棉 T 恤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的有兴趣的事情，去搞点小创作，去画画画，对吧？ 嗯， 去跟朋友聊一聊天，我觉得回归到生活的本质，我觉得这是最要紧的。 我觉得洪老师他们的谷仓学院不仅在培育这些创业者啊，也在培育消费者，在培育我们一整套的消费习惯和生活的习惯。 嗯， 我感受到了你们满满的诚意。嗯， 对。然后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来自全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如果大家有创业的想法啊，然后可以到洪华老师那边去聊一聊，然后我觉得我也想去聊一聊，然后我就在黄老师，我想创业，我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去聊，对吧？ 嗯， 然后如果说有项目的话，然后说项目有产品，那更好。 对， 嗯， 其实我们有一句口号，我打广告叫产品创业来谷仓，是那种产品型的创业，想做好产品的同学都可以到谷仓来， 嗯， 我们可以帮你成功哈。 产品创业来谷仓， 特别羡慕洪老师，觉得洪老师这个满腔都是热情， 满腔都是热情， 而且有对现在自己的这种工作的一种满意度非常的高， 嗯， 也是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哈，现在做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价值。 对，而且我觉得跟洪老师一开始的初衷就是从老师的身份转变成创业者的时候也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现在毕竟又作为导师，然后又作为这个 leader， 嗯， 然后能够帮助创业者，然后把更多的产品然后进入到消费者的手中，然后真正让他们说一句好，对他们的生活能够起到一些帮助，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成就感。对于创业者来讲，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上有一个好的反馈， 对， 让这些企业真的说占有了在这个品类中的一定的市场份额， 嗯， 变成了一个龙头的企业。 嗯， 哎，我很好奇你们那边的这个扶植的有大师兄二师兄，那洪老师你是不是江湖人称叫师傅呢？ 嗯， 他们有时候叫我红爸爸，我觉得很吃惊，他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一个名字？ 谢谢红爸爸， 谢谢红老师，谢谢红老师呀、啊！这个以这么幽默的方式，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觉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嗯， 然后呢，以后有时间的话，然后也再次邀请这个红老师来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开开课，然后呢，也邀请我们的 创业者们， 武藏学院的创业者们，我们的学员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给大家推荐他们的产品。谢谢红花老师。然后呢，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然后接下来是活力乐队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